菩萨蛮，黄鹤楼。1927年春。茫茫九派流中国，沉沉一线川南北。烟雨莽苍苍，龟蛇锁大江。黄鹤知何去？胜有游人处。把酒泪滔滔，心潮逐浪高。